听到的是在中国新说唱继续挺进的那吾克热为上映电影创作并演唱的这首同名推广曲苏丹，在 hook 部分真的像极了他自己的偶像 Eminem。 好，继续来听近期发表的影视歌作品。在今年四月为动画电影《猫与桃花源》演唱宣传曲《无人知晓》之后呢，许巍又有新作推出，这一次是作为他的纪录短片《觉醒》的主题曲，这首《我的爱》满满都是许巍标志性的从容温暖的情怀。这首歌也是本周中歌榜的一号推荐新歌。 音乐伴着时间，有沉寂也有着精彩，心中渴望无忧的时光，回忆里藏进尘埃，在熟悉和平凡之地盛开，你回头他都在。鲜花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观沧海乌云破开，今宵宁静在心里，暮色云霞在梦里，我的爱为你等待，我的爱为你等待。愉快的旅行，分享的日子。 想要这样疯样的旅行，我想这样才是生活，我喜欢这样愉快的旅行，分享的日子多珍惜， 从中国好声音走出来的歌手邓谷在去年和袁娅维合唱了非常精彩的 Dear Friend。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他的全新单曲《风一样的旅行》。 我喜欢这样愉快的旅行，分享的日子多珍惜。 这首歌曲也是电影《说走就走之不说再见》的推广曲，将在这个月上映的这部影片呢，是一部公路喜剧片，除了有跨界影视的白举纲之外，还有最近人气超旺的璎珞吴谨言出演。好，继续来关注近期的影视歌作品。华晨宇的歌总是给人又炸又燃的感觉，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他的全新单曲是为武装武侠剧《斗破苍穹》演唱的主题曲，叫做《寒鸦少年》。这个名字源自海边的卡夫卡当中叫《乌鸦的少年》，这首歌则是用喧嚣的方式来表达孤独脆弱。 像一出默剧，事先有武器试探的证据，暴晒很彻底，月光正坐下在斗高，乌鸦张开嘴巴，嘴巴，嘴巴。哇，手势好长啊，全能脆弱的玩笑，走吧，走吧，别随便的怂。哇，拉开了双拳，瞄准飞。 颗星星。 首部指导电影《一出好戏》的主题曲，除了有榜上我们听到的阿信独唱版本之外，还有这首阿信和黄渤共同的合唱版本《当每颗星星》。这部电影不仅是演员阵容强大，在音乐方面也是高手云集，除了刚才我们听到的由阿信打造的主题曲，在片尾曲邀请到了窦靖童。电影《一出好戏》的英文名是 The Island， 窦靖童写出的片尾曲就叫做 Island Love。 在窦靖童以前的歌曲当中，他的声线像极了妈妈王菲，不过在这首歌里我们可以听到更多爸爸窦唯的影子，那种深邃暗流涌动的禅意。 Island Love。

同仁堂路边酒，以自然之道养自然之身，家宴席间举杯祝福，让温馨和健康常伴，合家欢聚，共饮路边。 川阴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川阴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饭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一组影讯。七部有来头的电影将在9月30号同天上映，包括张艺谋的影、周润发、郭富城主演的《无双》、郭敬明同名小说改编的《悲伤逆流成河》、鲍贝尔电影导演处女作《胖子行动队》、开心麻花的第四部电影作品《理查的姑妈》、集结了姚晨、马伊琍两位大女主的《找到你》、天下霸唱《鬼吹灯》系列改编的《云南虫谷》，而10月1号又将紧接王力宏、宋茜的《古剑奇谭之流月昭明》。刚刚过去的暑期档被誉为是史上最强，而从影片的数量和卡司阵容上看，这个国庆档也绝对值得超强标签。当地时间本月4号，撞死了一只羊在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竞赛单元世界首映，影片由王家卫监制，泽东电影出品制作，万马彩蛋指导。撞死了一只羊剧本改编自次仁萝卜的短篇小说杀手和万马彩蛋的短篇小说撞死了一只羊，讲述了一个从小寻找杀父仇人的康巴男人和一个在路上撞死了一只羊的货车司机在茫茫草原公路上的一段偶遇，这是一个关于复仇和救赎的故事。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耿化。这个小时我们继续分享一些近期发表的影视歌曲。在上一时段我们听到了一些电影当中的歌曲，那这一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近期高人气的电视剧。首先听到的这一首是陈坤、倪妮主演的古装剧《天盛长歌》的插曲，汪小敏演唱的《心机》。这首歌在本周中歌榜第7号推荐新歌。 天下只为你多美。 我们听到的是汪小敏为电视剧《天盛长歌》演唱的插曲《心机》。这部剧的推广曲《刘惜君如锁》也在本周新鲜上榜。那另外一部近期热议的古装剧自然是《如懿传》了，不仅有周迅担当女主角，在歌曲方面同样是星光璀璨。主题曲请到了两位重量级的女歌手联袂献唱，我们就来听张惠妹、林忆莲共同带来这样一首《双影》。 若非很小心，拿什么想你？想成了风雨，对不起。保护一颗心，看多了无言，仰望曾经。 是初见，青丝染了双眼，携手共赴盛世万千。 心事褪了红颜，眼前相思已凌乱，泪光藏了誓言，相约一生何曾改变。 花开盛艳花已残， 谁再拨琴弦啊， 情到深处人已散， 独自唱离别只是春已晚，晚意如梦空嗟叹，任它似水流年。 茫茫岁月分不清何处是归期，恨不知心底的在意。 月光如诗换尽了浮华的旧事，唯愿留一笔香。 这不像花发追青丝，不敢看你悄然远离。 若有来世盼你我皆寻常不已， 再相约不离不弃。盛烟花已残， 谁在拨琴弦啊， 情到深处人已散， 独自唱离歌啊， 暮色迟迟春已晚，人已如梦空嗟叹，任它似水流年。茫茫岁月分不清何处是归期，恨不知心底的在意。 时光一别经年，从不曾忘旧容颜。每想一缕清浅，仿佛故人梦中相见。 《如懿传》有着强大的演员阵容，音乐方面也是下足了功夫，主题曲请到了张惠妹、林忆莲共同演唱，而片尾曲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梅香如故》则是请到了年轻一代歌手当中有着出众唱功和声音辨识度的两位来合唱，毛不易和周深。和《如懿传》一样热议的古装剧自然就是《延禧攻略》了，爽快的现实报的情节，高级的古典色调都非常的聚拢人气。大家一定还记得在前几集当中新入宫的纳兰纯雪为了争宠在后花园唱歌，结果呢被乾隆帝罚唱。那这首插曲《宫墙柳》由于正作词，谭旋作曲，非常经典的搭档，而这首歌的演唱者就是饰演纳兰纯雪的李春爱。 往事难 在意，是我的美丽名字。别了昨天，乐观天真的女子，存着预言未知的事，埋没心底的故事，换上蔷薇的刺。留命中千秋，无惧牺牲所有，在挤拥的世界，孤单却仍照旧。无常是春秋，最后曾亦泪流，成王败寇还变都有着时候，让你远走，让我也随前生今后，谁又可清风两袖，恨爱永远所求。留命中千秋，无惧牺牲所有，在挤拥的世界，孤单却仍照旧。无常是春秋，情中只得 电视剧《延禧攻略》除了在内地有着高人气之外，在香港地区有着很高的收视率，当然这和佘诗曼的出演有着很大关系。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在香港上映的粤语版的电视剧的主题曲，吴若希演唱的《无常春秋》。著名音乐人陈少琪在20年前作为主要词曲作者打造了音乐剧《雪狼湖》，那如今他带来新的原创音乐剧《爱在星光里》，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张杰演唱的这首音乐剧主题曲，不想想你。 你是夜里星光，散落在我肩膀，可是你心中的梦想为谁闪亮？当微风吹过你的脸庞，我希望你听到我的愿望，一首歌的时间给你答案。不想这样的自己，不敢想你，害怕思念会变成回忆，在我手心里写你名字，是我和你最近的距离，就这样在一起，快乐遗憾都是相遇在星光。

这是怎样的夜晚，让人伤感又留恋。你说记住这一刻，哪怕从此隔天边。如此动情的心愿，怎能让它被吹散？秋风掠过的湖水，留下涟漪在心间。爱恨离别的我们，多为难啊！转身而去的瞬间。 这首曲风唯美，情感细腻的《抚仙湖》来自李健。很多人喜欢李健，因为在他温暖的声线当中带有沉静的力量，擅长借景抒情。李健歌词当中呢，写意大过写实，也让他的歌曲更内敛更深刻。诗情画意创作歌手当中还有朴树，他常用花草树木、夜风等这样的一些自然现象写出内心的伤感以及自己对人生的领悟。而在新青年之初呢，朴树自身内敛的气质和别人眼睛当中的意气风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这么多年他一直保持着和大众若即若离的这样一种距离，他的风格并没有随着时代的发展有太多改变。接下来我们听到的就是朴树的代表作《那些花儿》。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在我生命每个

因为风在两伞还是在身旁，就算风依旧了，仍把寒阻挡，最惨的年华在飘逸，我们忘了沾沾自喜，最后再慢 这首《极美》在孙燕姿所有作品当中算是比较特别的一首，在以往作品当中它是以情歌为主，而这首《极美》听上去有一点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用麦田落叶这样的自然风光营造了一个世外桃源，仅靠音乐就可以让人安静下来的歌手还有下面这一位。我们常说歌如其人，那小娟本人就追求一种自然简单随性的生活。小娟和小强就住在北京的郊区，家里种满了花花草草，贴近自然又可以感知自己。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小娟与山谷里的居民去远行，稍后还将听到本周排在第16位田馥甄的自己的房间。 去远行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的演出。乌克兰哈尔科夫国家歌剧院芭蕾舞团将分别于9月20号到22号和9月23号上演天鹅湖舞姬。这两部芭蕾舞剧都堪称是经典中的典范之作。天鹅湖被公认是芭蕾第一名剧，舞姬则是古典芭蕾辉煌时期的代表作。同样重量级的澳大利亚国家芭蕾舞团将于11月11号到14号首演全新制作的《睡美人》。这部由童话故事改编而来的集大成之作，被誉为19世纪芭蕾之光。导演用华丽雍容的舞美布景营造出一个真实的梦幻王国，带领观众进入《睡美人》的百年梦境。9月4号，来自台湾的云门二艺术总监郑宗龙携舞者杨林凯亮相国家大剧院，带来一堂别开生面的舞蹈互动体验课《我的身体会舞蹈，打开云门》。郑宗龙现场教学，深度解析云门舞集舞蹈训练方法，并且结合自身成长经历，介绍即将于10月26号到28号亮相2018国家大剧院舞蹈节的作品《十三声》的创派经历。而11月10号到11号，享誉全球的芭蕾演员罗伯托·波雷将带领五位首席舞者登台，呈现七部风格各异的芭蕾精品。整台演出将芭蕾与多媒体元素完美融合，让观众尽享芭蕾盛典。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中国歌曲，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上歌曲 Top 40。第十位，吴青峰《窗》。 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流。 第九位，莫文蔚《天一半地一半》。 如梦如电似幻。 第八位，许嵩《大千世界》。 你是大千世界一万青春，还是唇边那只神秘孔雀。 第七位，毛不易《给你给我》。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长和久久。 第六位，吴青峰《请听》。 用我的心听你的心。 第五位，张杰张碧晨《只要平凡》。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 第四位，陈奕迅《渐渐》。 渐渐我什么都不想知道。 第三位，李荣浩《年少有为》。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 第二位，莫文蔚《心领神会》。 你让我摆脱世俗虚伪，坚持刷新无悔。 本周冠军曲张杰《一路之下》。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有背后在的路上，多希望长出翅膀，当所有的人都抬头看自己成功的模样，把九点钟的太阳埋葬腐朽的月亮，当所有的人都抬头看看见自己长出翅膀。 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 南北联盟神州共享，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你好，我是董化。这个小时我们继续来听一些自带风景的歌曲。曹芳作为来自彩云之南的孩子，写出了很多和家乡相关的歌曲，比方说《基诺山》《南兰掌》等等。而在下面这首歌当中，他依然唱出了家乡美景，我们就来听曹芳《南部小城》。 Ah. 青石板上一把油纸伞，旅人停泊这花淋湿了绸缎，满树雨斑多傲然，江南烟雨卷千山，花飞雨坠一如尘，远离海乱。 这是2014年许嵩中歌榜年度金曲《山水之间》。这是他在游历山水之间孕育而出的一张专辑。除了音乐之外，许嵩酷爱旅行，他觉得旅行一方面可以让自己放松，另外一方面也可以积累一些创作的灵感。那这一点和刚才我们听到的曹方是颇为类似。说到有意境的歌曲，总会想到民谣，音乐上简约的处理就要靠歌词的美感或者是力量去填补空白。接下来这位歌手虽然歌词不算华丽，不过寥寥的数字呢却很有画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本周排在第33位民谣歌手赵照这首《平遥行》。 可曾今夜来，清风送酒香，我思念的小城正值秋凉，桃红杏花白，城墙十里长，举杯邀相约，与你共徜徉。梦是今夜短，路是明日长，抖落风雨霜，披身月光。梦是今夜短， 都是明日长，幻梦点点亡，风铃轻轻响。吹起我心爱的姑娘，那天我与你一起携手唱，今日要送别离，不能诉离殇，情善良意会悠悠长。是今夜短，路是明日长，抖落风雨霜，披身月光。梦是今夜短，路是明日长，一个声声响。 原谅我语无伦次的叮咛，原谅我年少。 这是周深首张专辑《深的深》当中的这首《风景》。周深自己也没有想到，让他不自信的声线日后成为自己的招牌。他的美声唱腔总可以营造一种唯美的意境，让整个感觉更加的飘渺辽远。今天我们听了不少让人感觉远离尘嚣的歌曲，如果说没有时间远行，我们不妨在音乐当中心未动心已远，也是一种不错的放松选择。在今天这个时段最后，我们听到的是黄雅莉的成名曲《田园香》，这是北漂那些年她对家乡的遥望。在这里耿话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走过城市，走过街巷，走过漫长的悠远的时光，心里牵挂着温暖又美丽的地方，那是常梦回的家乡。寻着微风，散着花香，小时候最喜欢在阳光下歌唱，熟悉的小路，它崎岖远又长，小河水倒映日落，潺潺流淌，有那我闭上眼，缠绕袅袅炊烟上，红砖墙斑驳旧时光，田园香伴随那些过往，歌谣里的青涩要去闯，要让自己的梦闪亮，寻着微风，散着花香，小时候最喜欢在阳光下歌唱，熟悉的小路，它崎岖远又长，大步走，向前总有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许巍，我的爱。 鲜花盛开在风里，远山映在蓝天里。 新歌二号 SHE 十七， 也许经历过聚散和离合。 新歌三号阿丽，最好的朋友在身边。 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闹，最美的青春不忘掉。 金歌四号蔡徐坤 Wait Wait Wait Wait Wait Wait Wait Wait Wait Wait Wait Wait。 金歌五号丁薇风度， 爱都让得出这美有人的路。 金